好，飞同我他差你联外结答。 我系末日。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又系 Apple 一年一度嘅 iPhone 发表会啦，差唔多叫行例啦，我哋都行例照讲。咁今次咧，我哋又数入喺呢度价钱先，系啊，由价钱先，就顺住价钱就最贵嗰个最平。首先讲咗最爱嘅主角啦 ，iPhone 十四系冇咁贵嗰样先，我哋先屌咗先。即系其实大家都屌过啊，咁啊循例都要屌屌嘅，咁呢啲嘢，咁其实呢部系 iPhone 十四定 iPhone 十三？ 换咗镜头 ，iPhone 十三。 即系你唔铺，我而家先讲唔铺嗰边啊。除咗多个镜头之外，嗰、那个原盘仲系 iPhone 十三嚟。呢代你更新都有喐个 CPU， 系你当系一个科技宅，其实系关心粒 CPU 多啲嘅，我唔系关心部机嘅其实。咁之前我即系听之前我哋一路都讲 M1 啊 M2 啊 A14 啊 A13 A15 嗰啲一路都讲一粒 CPU 噶嘛，点话先你换代 iPhone 换代唔捻换粒 CPU？ 不过佢粒 CPU 就强咗少少咧 ，GPU 多咗一个核心咁样咯。 多谢晒咯，多谢晒咯。 即系简单就将以前 iPhone 十四、iPhone 十三 Pro 嗰个变成 iPhone 十四普通版，要拣极嘅就系、 是。最惨系佢唔系冇喎。佢系有嘅、哦、，desktop 系咪已经换咗 M2 嗰个？其实对应 A16 嚟噶嘛，应该系。而且佢 A16 都有嘅、哦，佢放咗落 Apple 嗰边。虽然我理解呢个系市场策略嚟嘅 ，Apple 一路都有咁嘅政策，就系我唔求个市场变大，但我求喺我既有嘅市场入边赚多啲。之前就好多人都系我又要年年换，但我又唔系好想俾好大嚿钱，今日年年换部最 cheap 嗰部咯。咁、但系依然，因为佢 CPU 一样级数啊嘛，所以佢其实唔会差好远嘅，除咗细节差少少啊，可能内核差少少啊，或者系 RAM 差少少之外，其实唔系差好远噶嘛。咁佢而家就逼你啦，你要 A16 啊嘛，得买铺啦。佢原捻全就系咁样，呢样都算啦。而家攞嚟做卖点嘅所嘅动态度啦，叫做14又系冇嘅。咁你出嚟做乜撚啫？你不如同佢讲，我而家 iPhone 13 Pro 而家特价，你买嗰部算啦。有咩分别？即系当然亦都咁样，你会令到13嘅二手机个价格会企到好硬，因为基本上冇分别，除非你要14 Pro， 咁你先要吸引先要换机。我觉得真系。 不过佢今次换咗镜头，佢所谓换咗个新镜头，所以我其实我一直以为我其实好老实嘅。对于我呢啲唔拍片嘅人嚟讲咧，佢换咗咩嘅全新嘅圆咁咩十全新大光圈12200万像素嘅镜头，唔系好有 feel。但咁有啲人中意拍片啊，影相嘅话，其实呢样嘢真嘅。 我觉得对你嚟讲最紧要系你要真系认认真真要拍片，你自己有机噶嘛？你正经认认真真要拍片，要认认真真要影相，有专门嘅机噶嘛？你部手，你部 iPhone 唔系咁唔同嘅，因为而家其实 仲有方便有咩分别 ？iPhone 其实而家好多 iPhone 对于好多做 YouTube 拍片嚟讲，佢性能其实系好过好多专，即系好过买部专用拍片相机嘅。 仲有距离嘅，其实不过就系你 iPhone 系方便你 setting 啊嗰类，因为佢有 app 啊嗰类嘢。你一部专门嘅机咧，一阔三大。就唔系净系部机咁简单，你外面接呢样接嗰样，然后你仲要驳翻你外面部电脑，你部电脑要处理先成。但系 iPhone 可以打开部机 YouTube 嘅揿直播，咁你就可以开始噶啦。咁啊差好远嘅。 你买嗰啲高级嘅即系有避震嘅手持衫嘅手持脚架，咁你都咁样拍片啊，做 YouTube 乜都得噶啦。即系喺方便程度嚟讲，系你真系冇得讲嘅一样嘢。 哦，唔紧要啦。总之就系、是、OK， 佢哋去到佢真真正正嘅，我觉得呢个先系真正嘅14咯。即系啱啱 up 嗰嚿咧，系13攞嚟重新包装一次，再出一次嘅啫。14 Pro， 咁就先讲嗰个大家最讲嘅动态度啦。咁 的确冇刘海冇咗啦。 啊，其实14个刘海咧都14系冇 Pro 嘅刘海都细咗嘅，但系依然系刘海啦。咁佢而家变成，但系佢个动态度就要讲翻啲少少技术啦，就系、是。佢个 Face ID 好得意嘅，有一部假嘅 i14 山寨14啊，即系用 Android 嘅机扮到好似14咁样嘅。佢入边咧仲要用咗传说中嘅感叹号，咁但系最终系冇出现过啦。个感叹号中间你当系讲感叹连埋咗啦，变翻做一个药丸型嗰种椭圆形啦。其实嗰部山寨机咧。反而调翻转佢个全荧幕系个黑画面部分咧系少咗，系仲要少啲嘅。佢系调翻转点样实现到扮成好似 iPhone 咁样啦？佢有啲地方咧系由开机嗰一刻咧就是、黑画面，从一开始就系黑画面。 即係佢用嗰個人去扮做扮你做一個藥丸，一個感嘆號咁樣啊，好得意啊！部山寨機，不過唔係講山寨我哋啊，就講緊點解 N 年前嘅 Android 機已經可以做到得一個圓圈仔，但係 iDrive 啦嚇，到而家都依然係有個最小最細最細都有個藥丸喺上邊咧，因為就係因為 Face ID 呢樣嘢係暫時仲係冇辦法做得到。其實佢已經係由12開始。去到应该去到由呢个 X 开始啦，去有个刘海啊嘛，然后去到12开始都系用紧同一 set 嘢嘅。佢入边因为技术嘅限制，佢一个佢系 Face ID 其实是一个红外射发射出嚟，然后另一个投影器两个加埋，应该投影器再加个镜头先啦，唔好意思调转咗。投影器投红外线出嚟，打射落你块面度，然后反射落去佢个镜头上面，因为红外线所以你睇唔到嘅。然后咁用呢个反射嘅轮廓，即系佢捕捉你个轮廓，去确认你个样系点样嘅，去做样嘅生物辨识，系个原理系咁样噶嘛。亦都因为咁，所以发射源同接收源要有距离，如果唔系就直上直落嘅话咧，系做唔到呢个效果嘅。咁所以佢当初呢个最短距离系。28mm 2.8 厘米，点解刘海咁撚大呢？就是因为咁，佢哋系就喺嗰个模组嘅左最左同最右中间放镜头啦，中间有啲位噶嘛，咁佢攞嚟放镜头。咁而家就系点解可以旧嘢细咗咁多咧？点解之前会有个传言系个感叹号咧？就系讲紧左边长少感叹号有个长少少嘅部分噶嘛，嗰度放呢一个模组，两嚿嘢只系相距6mm 啫。呢个就系当初点解 iPhone 13个刘海要缩细嘅原因。咁剩翻右边个圆圈就有一个镜头啦，咁佢而家就将佢连埋咗一齐，然后再加啲佢个圈内药丸圈外面加啲效果，搞到呢嚿嘢好似可以攞嚟显示嘅咁。其实实际上我见佢个演示影片，佢有一瞬间咧上边系有行跑马灯，由左至右嘅字，由跑马灯好似你电车上边嗰种显示牌咁样啊，由左至右。在中间行过，我看到中间我好明显有，我定格睇住咗，中间有行过。这个片是绝捻到系 fake 鸠人嘅，因为中间是冇任何显示元件喺度嘅。 但系佢做咗一样，嗱咁讲翻先咧，动态到我咧系真系好我形容做咩？好任天堂 style 就系、是，你冇办法令佢消失，就谂办法令佢变咗做你系统嘅 user interface 一部分。 这个好得意嘅，喺 IT 九或者准确啲讲系呢个程序员啦，呢、这个入边有流传一个笑话就系、是，对上线前一个月嘅笔叫做笔，上线前一日嗰个笔叫做 fashion， 就系咁嘅，就系、是、你既然你冇办法完，暂时都仲冇办法将佢完全隐藏，咁你咪将佢做成呢个 fashion 咯， 系咯， 完全正式成咁回事。 佢而家就将所有嘅显示，因为其实iPhone 咧好前一代已经系噶啦，将所有嘅显示嗰啲资料显示全部掟晒头顶，反映头顶你都攞嚟显示噶咯。咁点解唔攞嚟做？点解唔同嗰个镜头结合埋一齐啫？反映都系黑掹掹嘅一笪嘢，咁结合咗咪唔好觉咯？嗰个配啲动画睇落就是，咦？嗰、那个细嘅药丸其实就是、你会有一个错嘅就系、是，嗰、那个圆嗰细细嘅椭圆形咧，其实就系一个显示区嚟嘅。咁咧有咩资料咧就由嗰显示，而你一再你觉得嗰个唔系灯唔系镜头而显示区嘅话咧，你觉得咦又唔系太差啫？即系虽然话自我安慰咯。 你会将一个注意力完全集中咗喺画面下半部，呢、这个亦都印喺呢个 iOS 版嘅 Safari 啦，入边嘅一个更新入边出现嘅。我到而家都未惯噶，佢个网址列放咗喺画面下边，你手指笃得到嘅地方度。之前个网址喺上边噶嘛，我原本以为就系话哦方便你单手操作嗰阵时咧。因为你单手操作基本上是不可能单手督到上面那个网址列的嘛。但是如果你下面就收多多，其实就是显示他不想你将个视线平时将个视线放低一点，放回落你手指操作的那个地方，其实相对是比较合逻辑的。因为为什么那些疤啊那些东西在上面其实是延伸了这个电脑上面的习惯的。你平时习惯就是个网址列在上面，虽然你可以调落下面。盘古初开嘅年代，你揿网址你全部都揿上边噶嘛？咁佢而家又将佢调咗落下边。我其实到而家我未习惯啊，但系考虑埋佢搞动态导啊嗰啲嘢，就系这么回事。上边只系攞嚟显示，就唔系攞嚟俾你操作嘅。咁你就唔会经常都系笃落去咁样。叫做掩盖咗佢上边有一嚿嘢，一路都系做唔到啊。虽然有一样嘢，你点都冇办法，全影冇画面， 呢、這个我要代再一次代全世界 IT 狗哀号一次。你由刘海到细刘海到动态岛，绝对系做死所有交会做交互界面嘅人，尤其是全荧幕嗰扎，真系做死人啊！绝对系做死人噶。佢入边要点样交互，点样走，点样砌，唔系话你笃咗落去会咩反应啊？系你有总有啲嘢会去咗嗰边噶嘛？要点样避开嗰嚿显示唔到嘅地方度？如果你系正常打直用嘅，还好少少。有啲嘢系打横用噶嘛？你要明白，尤其是睇片同埋打机呢两样，好多时都系打横噶嘛。由嗰嚿嘢做喺你左手面最接近你手指嗰个位度，嗰嚿嘢会好捻麻烦。而嗰度写交互系会写死人嘅，但系做咗出嚟，而且最惨系你就系得14铺系咁样。如果你全世界统一都系长者个样子咧，都还好，我做一次搞掂啦。而家我试一只全荧幕嘅游戏，除非你有吉士话 iOS 16以下唔 support。如果唔系，你仲有大量系冇刘海嘅机噶嘛？你 iPhone 7、iPhone 8嗰啲系冇刘海噶嘛？iPhone 8有冇刘海啊？唔记得咗啦。iPhone 7冇啦，最少 iPhone 7系 iOS 15啊嘛。如果你话我净系 iOS 16嘅，咁咪可以飞咗佢咯。你要 iPhone 7，即系冇全画面系正常嘅，有大刘海嘅、细刘海、动态岛，我都唔讲你个动态岛用唔用佢个功能啦，即系好做到你个动态岛去显示啦。如果系上方就话通知区域啫，左方就好似有啲奇怪，但系应该都做得到嘅。即系譬如话你 DMM 入边啦，我唔记得左边拉出定右边拉出嚟啦，系可以拉翻个 menu 出嚟，系个 DMM 本身嘅 menu 嘅。咁可能佢都可以做到相类似动态岛嘅交互嘅。咁但系又系变成就系、是、同一样嘅设计，你要为14铺去独立再设计一嚿嘢出嚟，因为其他系冇动态岛噶嘛。我净系谂到佢哋要加班做几捻多嘢，我觉得应该系戥佢可怜。即系虽然都唔能唔关我事事，不过佢即系听到就 吓。不依个就再讲唔讲佢啦，等我讲埋啲其他嘢。首先今次就多咗佢头先讲过啦，长时亮住功能，即系类似 Apple Watch 嗰个功能。咁咧佢就有啲唔同，就系、是、一般嚟讲 Android 嘅所谓长着咧，就系、是、黑白画面，尽量简单咁悭电，而佢就系、是、彩色画面，但系就暗咗，即系你觉得就好似咩，好似嗰边暗咗少少嘅啫，就唔会有太大差别嘅。佢尽可能做到就唔会觉得，即系唔会令用家觉得，咦，完全唔同咗个感觉。但系而当然呢个好处就系咩？有啲人例如话你公司有时候有时咧，你 WhatsApp 嗰啲资料咧，你唔使你摆公司度做嘢，摆个手机张台上面，你唔需要揿住部手机，你就可以睇睇，咦 ，show WhatsApp 上睇睇，咁你就可以悭翻好多功夫嘅。其方面嘅呢个功能。尤其是对于喺公司做嘢，即系部手机系摆喺个台一部分，你摆喺台边咁度睇嗰啲人最方便。 对，虽然你讲公司做嘢，我先谂咁样今日俾人睇晒咯，不过唔紧要啦。 Office 你摆 office 机啊，你有时讲真就系、是、你讲真你出去睇做咩？你望一望，你最简单就系咩？向厕你收 WhatsApp 向厕所翻嚟见到。如果你熄咗手机，你睇唔到噶嘛，就熄咗个 on 啊嘛。但系一着咗就哦睇到 WhatsApp 啦，咁你唔使揿住部手机，你唔需要。花时间揿一下手机，确认一下有冇咩新消息，即刻画面睇到啦。 主要系你嘅手唔使再移动落去部机上面， 悭翻好多时间。 即系呢样 Android 就有咗好耐嘅，不过佢种就有少少唔同嘅，佢嗰种系我觉得呢样嘢咧要成熟嘅话咧，系其实系需要呢个 mini 甚至 micro LED 先可以发挥到最大极限嘅呢样嘢，系嘛？佢个14 Pro 好似系用 mini LED 嘅，就系、是、即系净系一部分着住啊。因为就算系之前嘅话，你一着就成个底光着晒噶嘛。咁你而家就可以净系着嗰一部分嗰一 part， 咁啊相对嚟讲咧就会悭电啲。点解你成日着翻部机会咁食电？就系、是、因为你成个屏幕其实着住嘅，虽然可能大部分地方都系黑色嘅，但系其实黑色一样系一样个背光一样要开。甚至因为开咗背光，你仲要开埋你个 LED 个闸度。我唔记得大家仲记乜啫。我之前好似有提过嘅 LED， 其实调翻转黑色都先系要食电嘅，因为佢要横住咗个液晶去挡住啲光啊嘛，系要食电嘅。所以相对嚟讲，呢、这个功能系算系几方便嘅，呢个系事实嚟嘅。配合翻佢mini LED， 甚至未来嘅 micro LED， 咁系会好好多嘅。咁啊，十四铺嘅，系咪铺先有啊？定系十四都有啊？ 十四铺，因为呢个系一定十四部功能，系十四部功能嘅，仲要将嗰个 mon 教咗个好低更新率，悭电。 你直情话我听，我哋十四唔再有铺啦，系铺。我哋而家叫铺嗰嚿嘢先叫十四，嗰嚿之前嗰嚿唔好叫十四，你叫十三算咯。 嗱，咁讲埋先啦，仲有咁佢今除咗佢今次可以加将嗰个更新嘅教率一每秒钟一下之外咧，佢 mon 今次加咗又光了一倍。我咧就话越嚟越光，屌你咁样夜晚开更夜晚开手机睇好鬼痛苦 啊！嗱，呢个唔惊嘅，其实你可以校暗嘅，重点系调翻转喺阳光之下。 系啊，系真真咪真 先，因为阳光之下系好需要佢够光噶嘛。 嗱，咁另一个咧就是、我觉得系今次几需要功能就系、是、新追加咗就系车祸紧急掣，当个 iPhone check 到你可能撞车，即系突然间冲击咧，如果你唔回应嘅话咧 ，iPhone 会帮你报警。呢样嘢好重要， 而且呢个报警啊，虽然香港就应该冇呢个烦恼禁制嘅，日本就应该有嘅，美国更加唔再讲啦。虽然呢个功能暂时系美国限定嘅，就系、是、卫星求救，唔可以攞佢嚟打卫星电话嘅，佢同卫星电话唔一样， 佢就系利用低轨道卫星。最简单例子就系、是、你喺美国某个国家公园荡失路，死啦，我唔知喺边度，咁咧电话收唔到，咁咧。你就可以用利用低轨道嘅卫星传送你嘅求救资料，即系 set 咗嚟 A B C 餐咁样，即系你个填表咧，话我而家你遇咗咩问题？你而家你遇咗咩人喺咩位置 ？K 卡嘢咁你 主要就系、是、首先直接话你听你嘅所处位置，佢有 G P S 路直接攞。 啊 ，G P S 位置，然后就是、你遇咗咩问题？堕失佬、车祸、犯罪嗰啲。咁咧就报咗咧，佢传卫星就十，大约系几秒钟至几分钟左右咧，就传到附近，然后咧就咁当地嘅警察啊、消防员就嚟救你噶啦。 佢会连接到最接近你嘅位置嘅我哋九九九中心啦、 啊， 我唔记得美国叫乜春啦，即系类似九九九嘅物体， 九一一中心， 佢会自动连接过去啊九一一系啦，九一一系喎，九一九月一十一号啊，我记得系。佢呢个嘢咧，暂时系美国限定，我哋系用唔着嘅，亦都系冇。如果你买嘅系香港版同中国版， 就一定冇， 都唔会有嘅，未来都唔会有。 不过有一样嘢，有一个好重要就系、是、喺美国版，你为咗要功能，你就牺牲就系你用 eSIM 啦，因为美国版系用 eSIM 嘅，香港继续有双卡，即系你可以插两张电话卡落去。对于啲人去日本旅行嘅嚟讲咧，你双卡相对好重要嘅。 你讲清楚，系美国嘅话。是 eSIM 限定， 是啊 ，eSIM 限定， 讲清楚，是 eSIM 限定，冇实体 SIM， 系啦， 呢个系好卵大镬嘅事嚟噶。嗱，调翻转讲咧，就系如果你将美国版攞去中国用嘅话咧，系会用唔到嘅，因为中国系冇 eSIM 嘅，中国嘅三间电信商都系唔允许用 eSIM 嘅，佢系冇提供呢个服务。 我都唔做。 咁香港有嘅， 但我都唔会用 eSIM。 咁但系香港同中国版会阉割咗啱啱讲嗰个卫星通讯功能。虽然呢嚿嘢净系俾你求救用嘅，可能佢惊你攞嚟通讯用。咁香港版有啲池鱼之灾嘅，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版基本上就系中国特工版嚟，即系唔系特务嘅特工啊，特别供应嘅版嚟嘅。即系我唔想俾人阉割，就落嚟香港买水货攞上去。香港边捻度会食到咁捻多 iPhone 啊？全部都攞上去炒嘅啫嘛。佢就应该系知道呢样嘢，系咪要叫埋香港嘅嘢？但系理论上，假若嗰阵时间香港可以支援到呢个卫星通讯功能嘅话咧，你可以攞部香港以外嘅机，跟住香港都有啲地方，虽然真系好少嘅。点解话香港好少能用得到？就系、是、其实香港完全收唔到任何一个台嘅信号嘅机率，系非卵常之低，几卵咁荒山野岭你都收得到嘅。香港因为细啊，嗰啲发射探问又劲啊，嗰啲嘢啦。其实香港你行开山你就知噶啦。其实只有收信微弱嘅啫，唔会话完全收唔到嘅。即系你要打个求救信号，尤其是求救电话系可以任何一个台，只要有台收到你就得噶啦。唔系你个台，你个台收唔到都唔紧要，只要有任何一个台收到，你都可以打到112噶嘛。919应该都得啊。系啊，咁所以喺香港用得到嘅机会其实非常之低嘅。不过你如果你买香港版，其实你根本就用唔到嘅。咁样啦吓，咁啊。即系啲人就喺度计紧啦。咁嗱，如果系美国，我就会冇咗实体先。咁如果我唔要美国，我又要用到个卫星功能，咁应该要去搵边度咧？日本。日本因为最近英价跌到冚冚声，但系佢个定价啊，个调整冇跟唔上呢个幅度。大家知道日本英价，我哋新闻系咁报噶嘛。所以而家暂时最平依然系美国嘅，但系美国系会淹嘢啊嘛。跟住系中国，中国都系平嘅，但系中国会淹嘢啊嘛。跟住系日本，跟住落嚟就系香港啦。 但系香港都要嘢啊嘛，所以然后再落系台湾，台湾都系唔淹嘢嘅，不过就贵过日本。所以如果你要买电话嘅话咧，就要买冇淹过版的有嘅话咧，你应该去日本或者台湾买。咁啊，最啊攻略方向就即系最齐嘢啦。咁当然你可以话我唔发惊奇啊，咁啊调翻转呢个，我啱啱都讲过啦。如果你香港嘅话，其实用到呢个功能嘅机会系近乎零。啊、不过顺便一提啦吓，啲人话你中国有特工版咁样，中国电话向来都系特工版嚟嘅，唔好意思。我谂大家系即系冇深受其害，所以唔知道中国版嘅 iOS 或者系如果你系成 set 嘢都系中国嘅话，你大概之前好似年龄前有人列出过，你大概有100几个功能系唔想见咗嘅，100几个功能啊，虽然好多都系啲好卵湿胶，你一世都唔会用到嘅功能嚟嘅。是百九几个，我唔知佢列出嚟之后，哇，咁恐怖原来，所以多呢个唔多，其实少你都唔少噶啦。反正你本身就已经俾你嘅电信商淹问咗你个 eSIM 噶啦。因为香港我记得系有大电信商都可以用 eSIM 噶嘛，即系 eSIM 最唔方便嘅地方，只不过系话我唔可以就咁买张电话或者储值卡就怼落去咁解啫嘛。你要上网搞一轮嘢，我到而家未用过，我都系用翻我而家用个台系 support eSIM 嘅。但是我都要你实体卡算了，方便我转来转去，即有时我转来部 Android 机度啊，嗰啲嘢方便啲啊嘛。所以呢个功能的确系有用嘅，尤其是有啲地方啲犯罪率，你自己尤其有啲人又中意行去荒山野岭啊咁样，又同埋佢识得自动呢样嘢好紧要。因为你嗰下冲击唔系话跌电话嗰个程度嘅，虽然跌电话佢都可能会触发到嘅，但系唔紧要，你执翻起嚟跟住话佢听冇事咯。呢、这个系应该系 Apple Watch 噶嗰度，第几代嗰度走出嚟噶？ 好似上两代有啦，上两代都有啦、啊。上两代嘅 Apple Watch 都有啦，呢个功能就系、是、你扑街嗰时 跌到感应啊嘛。 系扑街，扑街功能嗰个声系真系唔系讲笑，真系扑街，真系扑街功能嚟。 即系扑街感应功能啦。你真系扑噶喺度，佢会话你有冇事，佢会问你有冇事。如果你认唔到佢咧，佢就会直接发俾跟住老人。你个老人家可能有事，你喳喳落去联络佢，或者去救佢啦。 真嘅呢样嘢其实系呢样嘢唔系讲笑，真系救到命 嘅。系啊，咁但系佢就冇Apple Watch 咁多监测嗰类嘢，就相对佢做到嘅嘢比较少啦，净系可以同撞车啊嗰类冲击性嘅嘢相关啦。Apple Watch 我记得仲可以 check 埋你心跳啊嗰类嘢噶嘛，都系一样可以出警告噶嘛。佢有少少愣咗过嚟啦吓，咁啊，好啦，咁啊，顺便睇一睇咧 A16 个处理器，咁啊点讲咧？ 速度冇快到，但系据闻悭咗电。 系啦，佢个性能上就基本上就冇多到好多，就纯粹就系、是、能耗比系成日唔记得咗。而家电话 CPU 啊，永远都系讲呢样嘢啊。点解？其实实际上你用起上嚟咧，个性能都系强咗啊。因为 iPhone 系顶唔顺 A15 嘅15啊，听清楚 A15 嘅废热量嘅，佢好多时你行全速运转几分钟，佢就开始要降温。咁如果调翻转讲，就系你耗电量少咗，等于发电量少咗，呢、这个能量生成定律啦。发电量少咗嘅情况之下咧，佢可能可以撑耐啲，唔需要下下就好快速咁样将佢个燃者模式。就係、是、一個即全速運轉啦嚇，將個原車模式可以延長少少，所以你用起嚟嘅話咧，係其實會順暢咗嘅。尤其是之前iPhone 13個測試嗰陣時啊，測完神啊嘛，雖然我陣間再計完神啦，測試嗰陣時就已經係建議緊係佢會因為過熱而降速。咁你有粒好撚勁嘅 CPU， 但係佢唔可以下下全速運轉，咪食曬夠氣咯。但係如果你有粒差唔多勁嘅 CPU， 但係佢可以長啲全速運轉。咁实际应用上咧，你系会觉得劲啲嘅。咁亦都关呢、這个佢个四纳米架构啦。之前506啊，唔记得5纳米啊嘛。而家变咗四纳米架构，所以就可以再悭定少少。咁样即系虽然啊，调翻转讲，点解 iPhone 可以够扭人本事攞部旧机出嚟翻新？基本上系旧机翻新，就俾话叫佢做14，就系因为对面实太唔争气啦。因为现在最新最劲嘅 Android 嗰边8Gen 1 Plus。都好啦，系唔够 A15 咁劲嘅，系五啊，大佬系15啊。咁当对手最捻劲嗰粒都唔够我上一世代啊，嗰个阵时我梗系挤牙膏噶啦，呢下绝对 Apple 挤牙膏，冇嘢讲，我绝对挤牙膏啊，我要屌多次，呢个绝对挤牙膏嚟嘅。 突出啊，差唔多劲过你啫。 这个比 Intel 比 Nvidia 那些好一点，就是你肯给钱的话我有个不折牙那个版本给你的。多谢晒咯，即系虽然都唔关我事噶啦。 不过咧，呢、這个咁、就其实做镜头嗰入机嗰啲就唔使讲啦。呢啲嘢就我咧，即系拍开片咧又叫咗嗱。今次最重要嘅就系咩咧？有紫色啦，俗称有讲有有今次多咗紫色，几靓嘅。咁我我因为我未嗱个人申报啊，由于我系出台机嘅，我台下年三月先到期，所以应该我都系等下一代就出啦。 仲系讲埋个顺便花边，啱啱讲啦，佢测试嗰阵时，就用元神嚟做测试，系有元神。咁啊，我上次提过，不过今次都讲一次啦。点解用元神啊？唔系因为佢奶焗唔系成，当然可能有咁嘅成分嘅，其实我冇办法完全否定噶啦。不过咧就系、是、点解要用元神？因为喺手机到目前为止，依然系暂时仲未有人超越到佢啊。最卵食资源嘅一只游戏就系元神。所以佢呢个已经系变咗个 benchmark 嚟啦。全世界都攞嚟讲，我跑唔跑得足六十 frame 嘛，就系因为佢好卵食资源，所以攞佢嚟做例子嘅啫。咁、不过今次咧就唔止呢样嘢，唔止呢个唔卵中意中国人嘅嗰个编去咗嘈，连啲中国人部分啦、虽然我觉得好卵奇葩真系，即系我觉得你可以咁样谂到呢个算辱华，都几卵有心思噶啦。喂，好认真嘅喂。个要点样转弯抹角你先谂到啦，即系入边演示入边咧，就系、是、一 team 人咧就有四个嘅，其中一个系中国嘅角色，而佢喺游戏入边唯一就系嗰个中国角色死咗，仲要系死喺咗盗妻地区。我照读嘅就系我唔识啊，我唔识完成噶。佢死咗喺盗妻嘅个地区，盗妻地区就系代表日本嘅，即系用日本嚟参考啦，应该系。中国嘅角色喺日本死捻咗，所以就话佢系辱华。喂，大佬，你啲玉华嗰啲思路真系越来越神奇，我觉得真系厉害到咧，真系你啲能人分啦，跟住话玉华话佢玉华，然后要抵制，所以我觉得嗌得抵制嗰啲咧，嗰阵时费用，你买唔买得起14部先？我好认真问嘅喂，万鸠几蚊啊、這个？如果你要唔阉割版本，仲要连香港嘅特工版你都买唔得嘅，你要最少都要去到日本买。去日本买，虽然日本嘅定价低过香港，但系计完个运费啊、炒价嗰类嘢之后，一定贵过香港炒上去嘅。你谂乜起先？你喺度嗌玉华抵制嗰啲，因为会买嗰啲咧，通常系静静地落叫个单嘅。呢、这个以我认知嘅小花龙嚟讲，系咁样嘅。咁啊，顺便提一提啦，呢、这个少少发生八卦。 好啦，跟住就系最大发表，应该咁讲啦，系我最想讲嘅 Apple Watch Ultra。其实之前都已经透露晒老大风啦，最初叫 Apple Watch Pro， 咁而家就叫 Apple Watch Ultra。最大嘅外表改变就系49mm， 好大只手表，差唔多成两寸咁滞噶啦。其次就系、是、今次就知又多咗佢嗰个多咗个多功能键，即系咁咧就等喺左边多个键，就有一个橙色键就方便你揿掣嘅。咁呢只表佢定位就系所谓叫做铁人表，即系可以三个铁人啊，三铁表俗称嘅。咁咧就佢支援零下水压100米，即系水底下100米嘅可以正常操作，零下20度至55度都可以动嘅，即系上山下海都得噶啦。佢讲。咁呢只表咧就卖紧6399蚊。 呢样嘢咧，佢嗱，一般啲人就话佢系想打潜水表嘅市场， 肯定唔 系，绝对唔系。虽然佢嗰只系表嚟嘅，但系佢打嘅其实系潜水电脑。即系如果你有玩开潜水或者识潜水嘅话咧，你知道其实有样叫做潜水电脑嘅 ，driving computer 咯。 系啊，就系、是、落到水底都呢种仲用得嘅电脑，其实系咁嘅理解啦。是货你在下面做啲咩嘢用的？ 我简单讲咩叫 driving computer 做咩？首先就系记低你，佢 check 到你个氧气樽有几多氧气，水压，你减压嘅需要减压上水边需要减压嘅时间 ，check 卡嘅，总之系真系救命用嘅。所以呢表系非常非常之贵，佢加棉只Descent Mark II i 咧13000几，系千文系超乸贵嘅。但系谂下就系、是、 入门级嘅潜水电脑 都要7000几， 都系贵过呢个中阶嘅潜水表嘅。潜水表其实好贵嘅嘢嚟噶嘛。 加棉有一只中价啲嘅5000几蚊嘅 Felix 七咧，就都卖紧5600，佢都可以700米，但佢就冇咁多功能，佢一纯粹三撇表嘅啫。咁就依两，因为咁样计条数咧，其实咧佢价钱咧其实就真系唔贵，即系因为佢本身佢主打就咩咧，所谓叫半消费入门、半消费性嘅，即系。你当然啦，如果你真系嗰潜水发烧友或者系 你爱揾食嘅，佢倾下你唔好嚟嘅，唔用 iPhone 噶啦 ，Apple Watch 噶啦。你但系如果你假平时娱乐性质嘅，间中潜下水嘅， 应该咁讲啦。教练系唔会用呢啲嘅， 当然啦。但 系学员会 系啦，同埋系啊，仲有佢啲都加入咗 Apple 都挂咗啦，佢会加入咗啲嚟减压嘅时间计啊 ，kick 卡嘢，即系佢会支援呢功能嘅。即系一般入门， 即系简单讲就系一般潜水电脑会做嘅嘢，佢几乎可以做晒。但系佢平过潜水电脑 一折。 其实呢样嘢咧系佢揾到佢嘅新嘅定位。之前 Apple Watch 咧最尴尬嘅地方就系佢揾唔到定位，所以佢而家就系左边打运动腿，右边打潜水电脑，即系佢做晒所有呢啲穿戴式装置嘅嘢，佢全部一个做晒。系佢系冇专门用途嘅嗰件嘢咁平咁好用咁可靠，但系我一个搞掂晒。 系啊。 即系我一件搞掂晒，佢呢个佢终于揾到佢嘅新定位咯。即系同其实同当初电话系一样嘅，你当初嘅电话真系攞嚟打电话嘅啫嘛，最多系玩下贪食蛇嘅啫。咁后屘又有呢个 MP3 功能啊，剩下啲嘢。佢而家越加越多嗰阵时咧，有时真系数大就系尾噶啦。你将嘢全部嘅集成落同一部嘢入边咧，就有睇头啦。即系你唔再需要专门买，啱啱嗰度系个相机嘅问题咯。你唔再需要专门买部手机啦，除非你好有特殊需要。你就唔再需要再买个 MP4 啦 ,MP3 啦，你 iPod 我自己俾自己打震咗啦。即係咁样呢类嘢全部集埋一齐，咁佢开始有啲睇头啦，咁样啦。 嗱佢秋天係啦，佢秋天会推出Oceanopus 嘅 app， 包括潜水规划啦、潜水指标啦、减压上下上浮速度嘅安全指引其他嘢，对一般潜水爱好者嚟讲係够用嘅。即系如果你唔想买多只表嘅话，同埋佢三十六小时，因为佢电旧 CPU 佢要唔系系物理就大咗啦，直接嗰只物理大咗，两寸大表面，咁你旧电池够大，咪可以摆三六个钟头咯。再加埋省电同模式开六十小时，虽然同真正嗰啲同加棉啲三铁表嚟讲，佢行呢摆两个礼拜咧，即系仲有距离，但系基本上够噶啦。 啊！呢个冇得讲嘅，暂时都系就冇办法同专门嘅比。与其话同三铁表嘅，最紧要系同自己比，因为。佢话就话36个钟头，大家知道呢个数字要打折扣㗎嘛。折完之后你仲超过一日。超唔超过一日呢样嘢其实好重要㗎嘛，大家知㗎啦。因为如果你唔超过一日嘅话呢，唔可以临瞓怼佢落架度充电，起身攞返起嚟然后继续用。咁你中间要停低除佢落嚟就可以帮佢充电。咁就完全系个循环个你使用循环就会差好远。而且唔系每个人个使用循环都系24小时我睇一睇。即系譬如我呢啲生理时钟系超过24小时嘅咧，佢终于可以，你可以瞓嗰阵时怼落去，唔再需要考虑额外去谂，我几时几多点要攞除内存去充电，咁我就唔使随身带住佢个充电用品。嗱，差好难远嘅呢样嘢。 补充一下，今次咧悭电功能咧，悭电模式咧系支援旧表嘅，即系话你旧嘅 Apple Watch 即系我只咧都系支援呢个功能，就系、是、开咗之后咧，佢会熄咗所谓叫做自动感应功能，即系嗰啲咩所以自动感应功能就系咩咧？你行路行得快嘅时候咧，佢 Apple Watch 问你：你而家咪做跑步啊？定系你而家喺度做散步啊？甚至叫呢啲咁嘅功能，呢无谓功能，佢用熄晒佢，尽量悭电，更新率会减慢，咁咧就会用耐啲。但实际用耐几啲，要等今听日先知啦。听日因为9月12号咧就会更新咗啦。嗱，呢个亦都唔系重点，重点就系呢实系两寸啦。呢个最大画面，佢今日出呢个表出佢有三个新表面。三个新表带又唔系新表面，新表带咁就佢咩？佢又可以咩？越野跑、上山同埋下海三脚嘅。仲有佢嗰、那个仲有嗰个自定佢嗰、那个左边嗰个掣咧，可以自定操作。你可以自定，因为你知啦，游水时候你手套嘅话咧，你系用唔到个 touch screen 嘛。咁你一定有实体手势自定嘅话，系方便好多嘅。呢个系今次最重要。 你之前 set 定你个掣揿落去就系咩效果？其实好应该需要嘅，你唔好话潜水正常使用你都有时你系唔多方便去攞去做咩？因为佢之前嘅 Apple Watch 就走去打运动手带嘅市场啊嘛，你好多运动其实都系要戴手套噶嘛。 冇，好简单。我用一个例子啦，冬天跑马拉松咧，我用手机嘅时候咧，我系除咗手套先摸先开用 iPhone 嘅，好唔方便咯。 虽然是有可以导电的手套可以做到，但是第一就是这样会令个选择少了很多啦。现在可以有个实体制会好一点的。那我觉得另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就是Apple Watch 的平价版出第二代。这样叫做有啦。虽然我觉得尤其 Apple Watch 呢 好多人买完之后呢觉得唔好用，然后就二手放咗去。其实二手市场系唔少嘅。 买 Apple Watch 好过啦，起码45-45mm 画面大啲。 啊，即系呢个系都关钱事嘅呢、这个，你明白大佬，都几贵下大佬。即系呢个 SE 版，你最平嘅好似系呢、这个2000蚊港币有交易啊嘛， 系啊， 咪差好远嘅。 嗱、 啊，即系 咁我讲下最后讲埋啲最唔重要嘅更新系几失望嘅。AirPod Pro 二用新嘅 H 晶片，两倍降噪。个耳病加咗调整音量功能，但系唔支援 high frequency 音讯，即系话咩 LC 三碟coded 啊嗰啲全部唔支，即系唔支援叫 AAC。因为依当初好多人传紧就话会 Apple Pro 二会支援high frequency 音讯，但系结果都系冇支援嘅。咁我心谂即系我明白 AAC high frequency 音讯最大问题就系延迟率，延迟非常之大，即系你一揿咗掣，你个手机揿咗个掣咧，起码成秒佢先会有反应。但系咁你呢个年头，你自己有 high frequency high frequency audio， 你点去支援啩？佢就唔支援，吹胀。 我觉得系市场定位问题。佢因为呢嚿 AirPod Pro 唔再系最劲嗰个嚟噶啦嘛，佢要间，佢要区间。哦，你要啊，唔紧要，等后面个，应该后面先出啦。 Mix 可能， Pro Mix 啊，肯肯定系咁样，即系市场区间。哦，你要无损啊，你咁高要求啊，咁你应该你适合我哋呢件产品多啲，贵啲咯。啊，两件嘢差几远啊，价钱。 同埋价钱其实唔算贵，因为其实而家嘅旗舰降噪大约都系2000蚊前后啫，佢1999咁样，即系旗舰嘅降噪大约平均2000，平均啊。即系例如话系深海嘅Momentum Two Ear 三就系2000头，咁Bose 嘅 QC 三二就系1000米，大约都系依个价钱嘅。因为佢初咗 iPod Pro 出嚟嗰时咧，真无线耳机就唔系好流行，咁咧佢即系出嚟就扫晒，但系而家就真系通街都系，佢嗰个优势就少咗好多。当然啦，你买佢纯粹即系睇佢方便，因为一戴落去即刻着。佢又支援空间音讯机卡嘢，系呢样方便嘅。 咁另一样嘢就系、是、小更新嚟嘅，但系对我如果我要用的话，虽然我冇用过啊，就系佢个耳塞出咗超细版本，因为咧我嘅耳窿咧系好捻细嘅，佢个标准佢个细咧系塞唔落嘅。所以佢而家出咗个超细，我唔知道最终塞唔塞得落啦吓。咁啊，俾方便我呢啲耳窿好捻细嘅人。 仲有补充一下，今次支援。Apple Watch 嘅磁力插电，即系之前咧系支援，净系支援大一般 Q 插电板，但系今日支援埋Apple Watch 嗰个磁力插电线插电板，咁啊系好蛇几个系。 因为 Apple Watch 个插电个功率系低啲噶嘛， 冇所谓啦，慢差啫嘛。 其实嚿嘢都唔系好食电啫嘛。 就咯，系啦，仲有就今次就终于俾翻我好耐冇见到嘅手机醒笼。因为其实 Apple Watch， 因为咧iPod Pro 咧，如果袋喺个袋度，如果冇条线穿出去嘅话咧，系好容易跌出嚟嘅。我曾经跌过，我好多年前曾经跌过 AirPod 嗰个充电盒啦，结果要买一个嘅。 啊，而且嗰嚿嘢咧滑不溜豆啊，喺个裤袋入边。如果你裤袋材质唔系好特别嘅话咧，系剔多几下咧，即系唔好，我已经唔讲人哋打荷包嗰类啦，因为好容易嘅咋。一个形状问题，佢厚啊嘛，沿住佢下边得一抖咧，就可以抖出嚟噶啦。即系我唔讲呢啲，就算你唔小心，你譬如个袋，你孭住个袋啊，即系斜孭到嗰类啊，撞多几嘢咧，系有时啊会跌咗出嚟嘅，系真系有机会咁。但系佢而家有多条绳，应该系话当年嘅手机每一部都有噶，系冇错。呢个手机窿系呢个 iPhone 杀死嘅， 而家手机复活啦。 系啦，喺呢度入边攞翻出嚟咯，咁都好正常嘅。 仲有今次佢嗰、那个AirPod 嗰、那个充电盒咧，那个喇叭大声咗啦。咁你用翻埋 iPhone 嘅时候揾 AirPod 咧，佢听响咧就比较大声啲，咁就容易揾。 因为最容易唔见系佢。 唔系最容易唔见情况系咩咧？放 sofa 度摄埋咗，或者摆床边你摄埋咗，唔知嗰个头，跟住你揾嚟嘟嘟嘟，问题就系你摄咗 sofa， 佢喇位佢边听到啫。即系呢个其实系真系实用嘅，咁大致上差唔多啦。因为其实呢个系我最失望嘅。 虽然你可以攞个 AirTag 去黐上去嘅，不过问题系买到先啦。AirTag 到而家为止持续地缺货， 同呢次发表冇乜冇关系。佢咁啊，哇！你缺货缺到而家啊，即系唔系话完全买唔到，但系好难买咯。 我好在我开始当，好在当初佢一出咗时候即刻买咗，几方便噶。 早买早享受啊！ 啊好啦，咁大致上今次发表就依家系 Apple 下半年发表嗰个第一弹，咁就如无意外应该会第二弹嘅，因为十月会有第二个发表会，正常一般 Apple 嘅作风嚟讲，咁就 iPod 呢个就是 iPod iPhone i 唔系 iPad 噶啦。 啊，总结嚟讲就系今次系闷捻到抽筋。真系冇乜嘢亮点可言，连最主要嘅 iPhone 都俾人吐槽到开花，即系我好耐冇见过，即系从来冇见过先啦，个进步咁少嘅 iPhone， 而且系少到可以讲不值一提，除咗佢冇乜进步之外，系可以冇乜嘢好讲嘅，竟然系咁。不过呢样就我谂大家都讲过噶啦，咁啊唔喺度做啦。 还可以嘅，即系有句咯，鬼叫冇对手咩？ 而重点系。所以应该瞬间抢到唔知要几耐之后先有货。 做咯。 系包括话啱啱储咗储好耐嘅冇几乎冇咩进步嘅14都系一样。唔系一定限定喺。 今次冇咗今次冇咗 mini 啦。因为真系嘅。唉机大系有着数嘅。屌啲人你讲乜嘢冇用 ,mini 系冇人买就冇人买。所以今次就烧咗 mini, 淨系普通版同普版。 我觉得应该系市场区隔问题，因为 mini 系便宜㗎嘛。 系不如你出 SE, 我不如出 SE 好过啦。 调翻我都系嗰句啦，你出咗咁卵大部机，我点单手用啊？唉， 唔系就系新世界呢啲系唔好买啊嘛。咁既然系不，既然唔好，不买细机，不买咩 S C 啦 ？S C 其实而家 S C 除咗个界面依然系好旧之外，佢性能其实新一样嘅。 其实唔系唔好卖噶，有市场有需求，问题就系佢焗你买翻大部啲嘅贵啲嘅版本啊嘛。佢而家所有政策都系焗你买贵啲。好你好明显噶，你由 Apple Watch、iPhone 到 AirPod 都好，全捻部都系，你想要乜嘢啊？贵啲咯，贵啲，贵啲，咪贵啲，咪贵啲，咪贵啲，唔好谂住你最捻平嗰嚿，最捻平嗰嚿我唔推荐你买，你最好买我最捻贵嗰嚿。佢而家政策不断咁拱你上去嘅，即系变成就系佢成嚿嘢好似冇加价，但系实际上你付出嘅钱系多咗，即系等于就系如果你每年即系啱咁讲，如果你次次我要新 CPU 嘅，以前你可以买部平机嘅，而家唔得啦。我要无损音乐嘅，唔得啊！唔好意思，又系贵嘢先有，全部都系咁样，系咁焗你买贵嘢嘅，即系呢个系应该系佢策略嚟嘅，即系咁啊，揸干佢既有嘅市场，佢唔打算扩充个市场，就谂住佢就系要既有嘅市场俾多啲佢，令佢有个增长放咗喺度，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中国市场嘅增长已经到咗顶噶啦，会掉头，甚至会掉头向下跌嘅。咁佢要搵新增长，咪要谂呢样办法，嗰样办法咯。虽然俾人咁样逼法咧，我系觉得几不爽嘅。虽然冇我份，逼唔逼我都买唔到你最贵嗰部嘢噶啦。不过就即系听到唔少人嘅都其实对呢样有几不满嘅。不过不满完佢都系买，仲要系咁14 Pro， 即系冇办法呢啲嘢咁啊。调翻转讲啦，净系讲14啊，亦都有可能系关发热问题事。13 mini 个发热系好卵恐怖，因为啱啱提过，其实电话系被动降温噶嘛，你面积越细咧，你嘅降温就越差，佢会好卵容易顶烂到个顶，然后就开始降频降温，咁可能亦都系咁样，佢觉得计唔过条数啦吓，咁善意推断啦吓，即系虽然我嘅恶意推断就系佢想你买贵啲，呢个肯定嘅事嚟，我个人推断，好啦。好啦，咁啊，都出咗咁耐啦，咁都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咁下次十月嘅发表会啦。睇下会唔会有 iMac 啊，新嘅 iMac 啊，我而家等佢新 iMac。好啦，咁下次我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